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愿你自己来教导我们。我们也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本是配得你自己的审判，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当我们还是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拣选我们，并且你差遣你的爱子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在我们人生道路迷茫的时候，主，你差遣基督徒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把我们带到你教会里面，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得到你的拯救。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一切的恩典都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我们把我们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亲自来光照我们，愿你的圣灵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给我们在创世以前给我们预备的这个神的国是何等的丰盛。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是第二次的一起来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如果你没有听到上一篇的讲到的话，你可以上教会的网站，然后在那边我们有上一篇讲到的这个录音。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这个耶稣讲的这个葡萄园工作的这个工人的这个比喻。那我们这个比喻里面的解释上次已经完了，那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些象征，有一些 symbol， 我们需要去解释解释一下。那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在讲什么，这个比喻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这个比喻我们看到是关于天国的这个真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比喻在20章第1节，耶稣讲天国好像，那然后从好像以后呢，就是这个比喻的这个开始。所以换句话说，整个比喻耶稣在透过这个比喻里面跟我们讲一些关于很重要的天国的这个真理。那当然在这个比喻里面有耶稣用了很多的这个象征。那这个象征代表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是关于一个园主出去雇工人来到他葡萄园里面做工的这个事情。这个葡萄园代表什么？有谁知道？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有很多葡萄园啊，这个葡萄园就是代表上帝的国，葡萄园代表上帝的国。这个旧约里面上帝的国的彰显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在新约里面上帝国的这个彰显就是今天的这个教会。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园主是谁呢？这个 land owner， 这个园主是谁呢？这个园主是我们的天父。天父那个园主出去街上去雇人，这个街上是哪里呢？这个 marketplace， 这个 marketplace 的话就是这个世界。原主跑去街上去雇人，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父到了这个世界上去呼召他自己的百姓，然后把他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来，在葡萄园里面做工。所以的话，这个原主出去街上雇人的话，就是指救恩的这个意思。那被请来这些工人是谁呢？被请来的工人的话就是门徒，基督徒，就是你跟我 ，OK。所以那这个到了晚上要发工钱呢，这个晚上是指什么呢？这个晚上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负责发工钱的这个工头是谁呢？这个工头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给的这个工钱是什么呢？这个工钱其实就是永生。你不要忘记这个上下文。这个比喻的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在讨论什么东西啊？上文那边19章29节讲，凡是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或田地的，他必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马可用的这个字是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这个比喻，这个钱的话，一天收到这个工钱呢，就是指永生。那每一个来到葡萄园里面工作的人，最后都得到一个银币，同样的钱。为什么呢？因为永生只有一个，永生只有一个，所以每一个来到葡萄园工作的工人得到都是同样的这个报酬。所以这个到底这个比喻背后的这个 big idea， 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上帝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呼召出来，那他不但拯救我们，并且差派我们在他的国里面来做工，他 的葡萄园里面做工。那个在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在他葡萄园里面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一辈子，可能是大半辈子在他葡萄园里面工作。那可是有一些人呢，可能在这个葡萄园里工作可能很短的一段时间，甚至可能没有做太多。有的人他们是临死以前在病床上面接受耶稣基督拯救的，那结果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到的是什么呢？这个马可福音讲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永生是其实 是这个耶稣基督再一次再来的时候来赐给我们的。那在这个园里面工作的人，不论是他侍奉了很多很多年，或者是他根本没有什么时间侍奉，那结果的是什么？结果大家承受的都是同一个永生。那后果是什么呢？后果是有一些人他们侍奉神很多很多年的这些人可能会开始抱怨，我在你家里面侍奉你，信主30年40年，在教会里面辛苦侍奉你，结果这个人在病床上面接受耶稣基督，他得到的天国跟我是同样的，这个不太公平，抗议。 OK， 所以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像这个 Wisconsin 这个首府那边一样抗议了， Not fair， 举牌子。所以这个是我们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一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一开始的反应就是这个是不公平。那我们这个比喻，耶稣透过这个比喻要跟我们讲些什么事情呢？上一次我们就看到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打交道呢，我们要跟上帝打合同， OK， 我们要得到我们应当得的工价。那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什么是恩典，我们也很难去堕落的人很难去理解到底这个恩典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你这个比喻前部分的时候，看到上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少年的官跑来找耶稣，对不对？他说我当怎么样去做才能够承受永生，他要跟上帝签合约。 OK， 大家把小事搞清楚。那个彼得这个少年的官走了以后，彼得说我们撇下这一切来跟从你，那我们应该得到更多一点了吧， right？ 所以这个彼得彼得是何许人也彼得是新约时代第一个牧师，耶稣升天以后谁出来讲道的？开布道会，这彼得。那虽然彼得已经神学院快要毕业了，要出来当牧师了，结果他还是满脑子功利思想，跟耶稣之间要签合同。 OK， 所以耶稣就透过这个比喻来教导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跟彼得差不了太多。我们很多时候是带着功利主义的思想，我们 make sure 我们没有吃亏， come out short。 所以这个我们跟上帝之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恩典，反而我们要跟上帝谈工价。那第二个，耶稣在这个比喻里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落入一个抱怨的光景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会忘了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在20章的第3节，这个新译本这样子翻译的，他说到大约是早上9点钟的时候，这个园主又出去，那看到还有人闲在那个街市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我给你们合理的工钱。所以这个仆人这个主人出去雇人，早上一大清早去了，到了9点钟又去了，然后他到了中午又去了，下午3点钟又去了，他到了下午5点钟他又跑去了，看到还有一些人在那里，他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不去做工啊？那些人说什么？说因为没有人雇佣我们，那里失业率比 Michigan 更糟糕，那里整天在那边等着人去雇他，那些工人，结果没有人去雇他们。其实真正的道理是什么？真实的现象是，那些人如果没有这个园主去雇他们的话，他们那一天是绝对不会有任何工作的。所以他们没有工作的话，他们也没有饭吃，回到家里也没有面包可以带给他们的孩子。所以这个早上6点钟被这个园主雇的那些人，他们能够有工作是这个园主的恩典。如果那个园主没有给他们工作的话，他们会等到下午5点钟还是没有工作的，到了6点钟打烊的时候下山了，他们还是没有工作了。 所以他们唯一的能够有工作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原主的恩典拣选领导他们。那请问你，结果谁是抱怨的最多啊？早上六点钟开始去工作的这些人啊，我们在烈日之下做苦工，结果我们得到的也是一钱银子。那些五点钟上班的人，他们怎么也跟我们也是得到一钱银子的哈？那估计他们去搞抱怨了啊，抱怨。十二节说什么？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那些后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却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工钱。那这个是他们抗议的这个缘由啊。那他们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呢？看起来好像挺有道理的 ，right？他们是一整天做了一整天，跟那些做了一个小时的人是同样的这个待遇。那可是这个原主有没有亏待他们呢？没有，当初讲的价钱是什么？做工一天得到是什么？一个银币的这个钱。所以原主没有亏待他们，原主只是对后来那些来的人更慷慨而已，更慷慨。而且这个钱是原主的钱，他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哎，他没有亏待那个早上六点钟来上班的人，他只是对后来的人更加的这个更加的慷慨而已。啊，其实所有的这些工人都是蒙到这个原主的怜悯。如果不是这个原主的怜悯的话，没有一个人会有任何的工作。可是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落入这样子一个光景。我们可能认为就是说，哎呀，怎么这个重要的这么多的事情都临到我的身上。所以很多教会里面你会发现一个现象，80%的工作是20%的人去做的，在教会里面80%的工作是20%的人去做的，甚至也有很多教会80%的奉献是20%的人的奉。所以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抱怨。OK， 我们会抱怨，哎呀，你看看我开这么多的会，哎，早上开一个会，晚上又开另外一个会，哎，还要去预备主日学，预备团契里面带查经，还要开团契的同工会，还有师班练习，还有这个外面控制这个 parking 啊，搞 traffic 等等，预备领会，预备领唱等等，儿童事工，然后还要搞网站等等。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很多同工是这个叫 multitasking。multitasking， 然后好像是在这个 juggle 一样 ，juggle 很多事工，啊，希望没有一个会崩掉到地上，漏掉了。所以，那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子侍奉，他们也得到同一个永生，进入同一个国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反应是什么？啊，我们可能跟这些工人一样，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怎么你给他们的跟给我们的是一样？我们开始可能会抱怨。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抱怨，我是会抱怨的。我以前当执事的时候，我就曾经有一次我就发了很大的一个脾气，当然不是在别人面前发脾气，自己在家里面发脾气。因为那时候我是 overloaded， 接下太多教会里面的工作，又是翻译，然后又是当执事管音响、买地建堂。这个儿童主日学什么每一样都是差不多都跟我都拉上一点关系，有一点我就生气。那最后一件是什么？是到了夏令会的时候，那个临时这个教会那个一个同工要我去负责儿童的 program 等等，而且我又不擅长这个东西，所以我后来我就哇，就心里面就很气，为什么教会里有这么多的人，结果这么多工作全部落到我一个人的身上等等。哎，我们会抱怨，我们会抱怨同样的永生，同样承受同一个果度，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甚至当了牧师的时候，我说有时候也是还是开始的时候很多 complain， 我在神的面前我就问神，为什么你呼召我传道 ？OK， 我没有传道以前，我最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最怕的是 public speaking， 在众人面前讲话。因为你站在那边，然后几百个眼睛全部盯着你，然后每个人都很专心在听你讲什么，看看有没有讲错的，没有上下文不对、逻辑有问题的等等。 你别的不说，不是不要说他们听你的，他们就是看着我，我都很紧张，因为我是个很内向的人。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个性测验测出来的结果是我是很内向的人，所以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上帝给我一个外向的人工作该做的这个工作，所以那么我们会 complain 这样子。哎，如果哎呀，我说如果我在教会里继续当我的执事有多好？我以前是当了执事，做了两年执事。啊，这个很多教会里头痛的事情就不会临到我身上，啊，有时候有不同的同一件事情哦，好几个不同的看法等等，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东西需要去 deal with messy stuff， leadership 啊，领袖的 training 啊等等啊，很多啊 conflict resolution 啊，解决等等很多头痛的事情。如果我不当牧师的话，这个事情就不需要 worry about 这种事情，执事的工作做完了就算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去想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可能问上帝 ，Why me？ Why me？ 为什么这么多事情就或者这种事工临到我的身上，或者这个职分临到我的这个身上？那我们开始忘记了，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得救的话，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什么？如果你今天不是在这边很忙的在神的家里面做上帝的工作，你今天会在做什么？我要你看看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同学，跟你一起读研究院的或者读大学的，你看看他们今天在做什么。雅各书啊，新约雅各书第五章里面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雅各就写了几节话，警告当时的一些混得很好的人。那雅各警告他们什么？那些混得很好的富人，雅各说什么？第五节雅各说你们在世上的穷奢极侈，就是你在世上过了很奢侈的生活，养肥了自己，竟不知道屠宰的日子到了。那我一个人，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过的日子是什么呢？啊，我们过的日子是感恩节前火鸡的那个日子。哎 ，OK， 我们是养的白白胖胖，我们不错，天天都吃的很不错，等等。可是呢，过两天感恩节就到了。哎，所以我们是这样子过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我们在世上可能很忙啊。如果你看到你跟你一起读书的这些同学啊等等啊，他们啊可能很忙，他们可能是当老板的，可是忙的结果，他们所做的事情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有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不否认他们可能非常非常的忙，可是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有没有永恒的意义？那今天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他要建立他的教会。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是我们要承受神在创世以来给我们预备神的国。那今天上帝呼召我们不是单单的把我们从神的审判之下给拯救出来，神呼召我们是是把我们从神的审判之下给拯救出来，而是带领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家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不是枉然的，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按照我们所做的来奖赐给我们奖赏。所以这是耶稣给提醒彼得的这个事情。神今天让我们信了主以后，在他的救赎计划里面有份，上帝要使用我们这些破碎的 OK 破碎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来做修补的工作，做塑造的工作。上帝要看到像我们这样子的人，上帝都能够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上帝让我们有机会跟他一起同工。然后耶稣说他来的时候要给我们什么回报是什么？百倍。 OK， 上次我说过是什么？ 一万分之一的这个 return on investment， OK， 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字面解释哈，我相信是可能是超过100倍。But 就是现在这个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开始在信了主以后，开始在他家中服侍他，我们开始过的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有永恒的价值。那今天如果一个人他信了主，他没有投入神的救赎计划，他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他对跟随耶稣做门徒兴趣不大，他对灵里的追求，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兴趣，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这个救恩好像是什么？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就用一个比喻说，好像是楼盖了一半，结果停工了。楼盖了一半停工了，你要知道楼盖了一半停工是什么样子吗？你出去 parking lot 的时候，你出去看那边一个角落，应该是那里，哎，那边有一个楼盖了一半停停工了，没有钱 finish up， 那个 builder 大概是破产了，或者是经济萧条，结果停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你要使用吗？也不行。OK， 那你说它没有用了，我要它盖了一半，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今天上帝要帮助我们，他在我们身上开始这个工作，要完成这个工作，上帝要让我们的生命来被他来改变，不只是我们信了主仅仅得救，不只是仅仅得救，不只是信了主我们有个人火灾的保险，而是上帝要把我们的这生命的本质把它给扭过来。那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多少人礼拜五晚上有机会听这个 Elaine 的这个姐妹的这个见证。那我听了以后，其实我的感受很多，我看到就是说上帝怎么样使用他，在很多人生命里面做了很多很多这个宝贵的金玉宝石的工作。虽然他的装备比起我们当中很多人是很有限的，上帝给他的这个装备的机会也是有限，可是上帝却使用他做了很多很宝贵的事情。那上帝让我看到他生命里面，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这个宝贵的这个建造的这种改变的这种工作。那今天为什么会拦阻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生命继续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长进呢？这里面原因很多，那我就举出其中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社会里面，这个社会是一个消费主义者的这个社会。Consumerism， 那消费主义的这个思想是什么呢？消费主义的思想就是我今天怎么样得到最大的好处，用最少的投入 ，right？ 你要 maximize 你的 return on investment。换句话，这些人来到教会里面以后，信了主以后，他就是要在教会里，他去找一个 full service church。Full service church， 然后他能够在里面享尽各种不同的好处，可是他要对最少的这个投入，不论是侍奉也好 ，OK， 不论是参加聚会也好，奉献也好等等，都是 minimum 最低限度的 ，OK。那我礼拜天有做礼拜了 ，OK，check mark。你说礼拜天上帝说要去敬拜神，我有去了，这样。那这种消费主义者心态的结果的话，跟耶稣讲的说要舍己。是完全相违背的。耶稣说，你如果要跟随我做门徒的话，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踪我。所以这个消费主义者这个根深蒂固的这种思想影响了他灵里面的这个长进。 OK， 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最后这些人他们虽然仅仅得救，那结果是楼盖了一半停工了，那没有办法灵里面再继续往下长下去，所以上帝要透过他的道来把他自己的教会来洗净。那如果今天我们信了主，上帝要继续的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过着教会的生活，让我们在真理上能够扎根，让我们能够对他的救恩更深一层的认识，让我们发挥我们自己属灵的恩赐，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搭配，让我们一起来对他的救赎的计划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然后扮演上帝要我们扮演的角色。那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心意。 不然的话结果就是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讲的，我们会变成闲懒不结果子。对，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意。耶稣基督的心意是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继续不断的在教会里面得到喂养，自己去追求，然后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 mind， 上帝要继续来 transform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mind。 如果我今天信了主很多年，我的思想、人生观、价值观、追求的东西跟世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话，这个就是没有心意更新的变化。那结果我看事情的方法，我没有办法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事情，我没有办法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自己的人生，看社会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是一个还是一个很 confused 一个人，是很 confused 很混乱。那圣经里面这个例子是谁呢？你看看旧约里面创世纪那个罗德，罗德就是这样子的人。罗德的下场不是太好，罗德的下场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希望神继续在我们身上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当上天上帝在教会里面给我们有机会学习圣经，给我们有机会来一起搭配侍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学习，怎么样来对上帝有一个感恩的这个回应。所以我们今天会落入一个很容易落入一个抱怨的一个这种心态里面。那上帝那要我们意识到，我们如果今天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的话，我们今天还是在灵里面的这个 unemployment line， 在失业，在那边闲懒不结果子，没有人雇我们。我们灵里面是 unemployed， OK， 失业率。所以今天上帝在我们身上要来继续不断的来做改进的修补的工作。那第三方面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第三方面学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最重要我们得到的是永生。那永生本身是个恩典，不是个公价。在19章的27节那里，这个彼得对耶稣说，你看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来跟从你，我们会得到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也会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凡为了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或田地的，他必得到百倍，并且得到永生。好，那我请问你，彼得问耶稣说，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跟从你，彼得讲的这一切是指什么？ OK， 那你要看上下文，上下文就告诉你彼得讲的这个，我们说，他说我们撇下一切了跟从你，这一切是指什么？彼得什么时候讲这句话？我请问你，就是刚才那个少年的官刚刚走的时候。哎，那少年的官为什么走了呢？为什么他走了？耶稣跟他讲完福音他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好，这个时候彼得说，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来跟从你，那这个一切是指什么？啊，一切就是指名利， OK， 就是指这些东西。所以彼得不是那么属灵啊，就是在起码在这个时候不是那么属灵，哎，所以那个耶稣要那个少年的官，哎，你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这个少年的官就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哎，好，那彼得说我们撇下了这一切，我们来跟从你，那我们的回报是什么呢？我要算算这个算算账，哎，这个 return on investment ROI， 我们的 return on investment 是什么呢？好，那结果耶稣就安慰彼得，因为你来跟我读 PhD， OK， 3年以后3年半你会毕业的，那你将来会得到什么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哦，他们现在耳朵竖起来了，下面讲一下得到什么，会坐在12个宝座上，哦，这个不错，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我当王的时候，你们当内阁里面会成员， OK， You're in my cabinet inner circle， okay？ 所以你要权吗？那个是有权的，来，耶稣做王了，我是他的内阁里面的成员，一个是国防部长，一个是外交部长，一个是财政部长。OK， 现在财政部长权力最大，国防部长已经没有什么了。OK， 苏联都已经瓦解了，所以这个 好，那你要名的话，你要权的话，有权，你要名有云，还有什么呢？也就是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儿女或田地的，必得到百倍。来，所以房子撇下的话，你会得到百倍。哎呀，田地的话，必得到百倍。这个利也有了，权也有，名也有，利也有，是不是？好不好啊？好 ，OK。那耶稣说：“彼得，你放心 ，OK， 你跟我走的话，不会吃亏的。”你不会吃亏的啊！等到你出师的时候，拿到你 PhD， 你肯定会有这些东西，啊，肯定是五子登科的啊。那再下去，耶稣如果讲到这里的话，就没有了，下文就没有了。OK， 那结果耶稣又多加了一句，这一句是门徒没有想到的。哦，耶稣说：“你不要 worry，OK， 哎呀，权也有，名也有，利也有，都有 ，OK。”人际关系也有啊，这个得到这个还有很多父母兄弟姐妹的等等等等。那然后耶稣说什么？他必得到百倍，并且得到永生，啊，并且得到永生，这几个字是多加进去的，这几个字是彼得没有想过的。OK， 这个根本不在他的这个 radar screen 上面啊。那耶稣为什么把这个，并且讲到这个讲到永生呢？因为彼得满脑子是，其实是有一点唯物主义的思想 ，OK， 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我们撇下这一切来跟从你了，我们将来得到什么东西？这个就是功利主义的思想。那耶稣说，耶稣说，你有这些东西，并且你还要承受永生。那为什么你要得到永生呢？承受永生呢？圣经原来文字里面是承受的这个意思，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的儿女，那你作为上帝的儿女，你承受了这一切，这个就是神在创世以来给我们预备的这个神的国。那永生不是个工价，不是能够赚来的，永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焦点可能放错了，我们没有认识到上帝给我们预备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可能放在短暂的物质的今生今世的这一些 tangible 的 goods 这些事情上面啊。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兴奋，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啊，你看一个初信的一个人，他里面很兴奋，哇，我本来是与上帝隔绝的这个在神的审判之下的，那现在上帝与上帝和好了，透过耶稣基督圣灵的住在我里面，哇，这个是好的无比等等。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刚刚结婚的这个蜜月期一样，差不多是这样子。那信了主20多年以后呢，啊，是什么？老夫老妻了，哎，那个当初谈恋爱的那个甜甜蜜蜜就没有了，就 take it for granted， 英文有一句话 take it for granted， 哎，所以那这个我们会落入这样一个光景，结果我们的焦点可能会搞错了，我们把上帝的祝福，或者说祝福就限于 OK， 我有没有拿到学位，我有没有拿到绿卡，我有没有被这个老板赏识给 promotion， OK， 啊，我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房子车子等等，我们可能会想到这些东西上面去了，结果我们把很多其他东西看得比上帝更加的重要，而上帝变成我们要的那些东西的一个途径而已。上帝这个有一个牧师讲，我说这个你不能把上帝变成你去购买偶像的一个货币 ，OK？ God cannot become a currency for you to purchase your idols。那今天我们信耶稣跟拜偶像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我们信耶稣跟拜菩萨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拜菩萨的人是要菩萨听他的，哎。信耶稣是什么？说我要听上帝的。拜菩萨的人有没有说他要悔改这个事情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的。拜菩萨的人，然后台湾有一些商人去拜这个庙，我做生意失败，我就继续失败的话我就换一个庙。他跟那个庙里面那个菩萨是没有一个个人关系的，或者感情关系，没有的，纯粹是一个利益关系的。 如果你继续保守我生意做全赚了钱的话，我就分一点红给你。那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另外换一家，因为这一家葡萄显然的不灵了。OK， 哎，那福音是什么？福音认识到，就是说，今天当人第一次犯罪，亚当夏娃吃果子，他们犯罪是什么？那当然，这个罪有很多具体的这个表现，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他看重所造之物，没有看重那造物的神。他为了一个果子，他出卖了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betrayal， 这个是人犯的其中一个表现。那圣经里面讲，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这个神的话，指的小的鸡啊，这个神，这个就是指偶像。如果今天我们有别的偶像来代替耶和华的，那我们的愁苦必然加增。那这个偶像可能很多，哎，可能是五指登科，可能是拿到 tenure， 可能是发表 paper， 可能是我得到一个 chair professorship， 等等 ，OK， 可能是我是不是进入这个 society 的 fellow， 我当了 fellow 这样的，这个很多方面的。哎，无形之间，当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看清了永生。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我们的思想需要调整，很多时候其实这个很微妙的，我们转移方向的时候是焦点的时候很微妙的。有一次门徒出去传福音 ，OK， 传福音的结果也很有果效，回来跟耶稣报告啊，实习，哇，他说什么？他说：“主啊，因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哇，你看这个了不了不起，连鬼都听我们的，鬼都服了我们，赶鬼。OK， 说赶就赶就出去了。那耶稣跟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评语是什么？哇，你们侍奉很有果效 ，very good。明天升你当主任牧师，来。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鬼服了你还不欢喜，这个是超然的事情，还不欢喜。耶稣说什么？却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你要为你自己是个得救的人这件事情，你是在生命册上有名的，你要为这个事情来欢喜。耶稣是在这边纠正他们的这个错误思想。哎，那今天偶像可能很多。哎，我们这个事工本身的 ministry 本身也会成为偶像，所以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这个老资深的教授就提醒我们：你们出去的时候，这个你要小心啊，有三个偶像，三个 B，OK， 三个 B。第一个是什么 ？Body， 哎，多少人来你教会？哎，那牧师在一起的话就开始问啊。哎，你们教会多少人做礼拜？哎，这个是好意 ，OK。可是这个背后，你可能也成为一个偶像。第一个 B 是 body， 你有多少人头来你教会？第二个是什么 ？bricks， 砖头啊 ，OK， 砖头，你的建筑物怎么样 ？OK， 很新的吗？还是比较老老破破的等等？啊，对，第一个是 body， 第二个是 brick， 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 bucks。啊，你每一年的预算是多少等等。那么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我们的侍奉的这个价值建立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这个东西本身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得到神的拯救 ，OK， 为了这个事情在天上欢喜快乐。连侍奉神这件事情，事工本身都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对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说，我做领袖的时候，我领袖课的，我就提一件第一件事情，这个你要出来当领袖，你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考虑出来当领袖呢？就是说，你可以 walk away from this authority anytime。当今天你在教会当领袖，这个权柄交给你的时候，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把它放下来的话，那你才可以开始出来考虑当领袖。那今天为什么中东那里 ，OK， 不论是这个穆巴瑞克，埃及的那个前总统 ，OK， 跟现在的这个卡达菲 ，OK， 为什么这些人不肯下来？ 因为权柄是 addictive， authority is addictive， 上瘾的，他们抓了以后他们就不肯放下来了，因为它里面没有安全感，因为它里面的 identity， 它的自我的价值是建立在这个有没有人来跟从我上面，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有常常给我们神有机会给我们去学习去反省的这个机会啊，这个是讲到永生的这个宝贵。那让我们回去再思考拾起回顾我们当初起初的爱心。那第四点，上帝要我们学的是什么啊？就是耶稣讲的那个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就像在后啊。那现在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在前的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啊？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不是你啊吃饭排队的时候可以说哎，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啊，然后去插队的。OK， 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看整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就告诉你这句话什么意思。第十六节那里开始的时候讲有两个字叫因此，二十章的十六节讲到因此。因此的，然后耶稣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这个因此就是 therefore 的意思。所以前面前文就告诉你什么叫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要在前。你要知道这个十六节不是这个比喻的本身，这个比喻呢停在这个二十章的这个比喻是从天国好像，从那个像字以后是这个比喻的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那十六节这个耶稣说因此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个是什么？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评语。换句话说就是说，耶稣说你明白这个比喻吗？你要认识到这个比喻里面宗教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个中心思想就是将后的再要再前，再前的将要再后。哇，这个很难懂啊，这个又是个谜。OK， 那什么意思呢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OK， 所以这个十六节，因此再后的将要再前，再前的再后，是个结论。那如果我们看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比喻的前面讲，耶稣讲这个比喻以前他就讲了这句话，十九章的三十节耶稣说然而许多的在将要在前，然后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讲完这个比喻以后，二十章的十六节耶稣又说因此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这两个是不是一样呢？讲这句话 no， 不太一样，类似的，可是次序颠倒过来。所以这个，对这个这两个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两句的话好像什么哈？今天你这个书啊放在书架上，哎，然后你两头这个东西把它夹住，那个英文叫 book ends， 中文叫什么？啊，书啊，这个 book ends 中文叫什么？书档是不是 ？OK， 好，好像是个书档一直，好像是个 quotation mark， 好像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哦，那个，那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彼得问了耶稣，彼得说：“你看，我已经舍弃一切跟从你，我们会得到什么？”彼得的意思是，彼得的意思是我们跟随你三年多 ，right， 在你的实验室里面，你做 postdoc。读 PhD， 我们将来要得到的肯定一定要比那些税吏跟妓女得到多吧 ？Right， 在神的国里面，他们是大家公认的罪人，我们是奉献传道的 ，OK， 奉献传道，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应该更多吧？啊，那结果，你如果看这个门徒之间呢，他们讨论的是什么？门徒，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门徒在争论什么？啊？谁坐在左边谁坐在右边，这个国防部长要领导谁，外交部长要领导谁等等，谁是在神的国里面最大的。所以门徒本身的话，他们满脑子也是在那边功利思想，不是很属灵，有点世俗。 OK， 那结果耶稣就透过这个事情来提醒他们，那耶稣就讲这个比喻，然后提醒他们，并且你要承受永生。那彼得不知道自己里面这个对真理的认识，救恩神学里面有很严重的错误，彼得自己不知道， 功利主义。但结果耶稣就来纠正他，然后就讲了这个比喻。然后耶稣就是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那我请问你，在前跟在后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你排队的时候，如果你在前面，啊，那你的对你的优点是什么？优势是什么？如果你是排到后面呢？这个今天如果啊，这个赛球卖票 ，OK， 那你排队排在最前面，你的优势是什么 ？Advantage 是什么？你可以挑最好的位置来打篮球，我坐在前面第一排最中央那个地方，看得很清楚。哎，那你在前面的人有占便宜。哎，这个我们以前教会这个搞聚餐啊，这个在 Arizona， 然后你每个礼拜晚上聚会以前就排队，那请来的都是学生，大部分都是学生。礼拜五晚上聚会，福音聚会多少人呢？100个人来参加，哎，争先恐后的，因为菜很多。哎，那么排队的时候就会抢着去排队。那个现在学生跟那时候都不一样。那时候学生，经过这个饭桌是什么样的呢？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蝗虫过境。现在来了就刷卡，那是比找餐馆吃了，刷卡。那时候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你如果排在前面的话，你就有很多可以挑的，很多菜都没有跑光。你跑到后面的话，就剩下一些卤汁了，浇在白饭上面，所以后面的人就很吃亏。所以在前面的人就有一些优势，哎，所以你看这个 iPad， 这个苹果 iPad 出来的时候，有的人半夜在那边排队，为什么？抢先要第一个拿到 iPad 买到了，哎，别人没有，我都买到了。iPhone， 然后 iPhone 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在前的人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利益，那在后的人就比较吃亏。那耶稣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在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今天不论你信主的时间是长还是短，你在他的家里面做了20年、30年的工，或者是你侍奉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你是病床上信主的话，你得到的永生是一样的。这个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那些人5点钟跑来上班的人，跟早上6点钟在烈日之下做了一天工的人，他们得到的永生是同一个永生。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今天我们信主的时候，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上帝已经把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祝福都已经给了我们了，因为这个祝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上帝不是说我们侍奉他很辛苦的做了很多工作 ，OK， 然后上帝再给我们更多的祝福。但上帝不是这样的对待我们的，因为上帝给我们所有的祝福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当你信主的那一刹那的时候，你就拥有了耶稣基督，因为圣灵把你与基督耶稣联合在一起，他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他的，你的罪移到他的身上，他的义、他的祝福、他的权柄、他的荣耀、他的尊贵归到了你的身上。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是我们很难明白的。所以上帝对待我们不像你老板对待你一样，你卖命卖给公司，然后也许下一次 promotion 的时候他考虑给你 promotion。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的时候，上帝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那我们今天需要一起在他的家里面对这个恩典有更多的认识，以致我们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能够对神的恩典有一个正常的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有机会在这边一起来学习。我们也承认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意念、动机对你的认识全部受到堕落的影响，以致我们脑筋里面对天父你自己的形象是扭曲的。 也感谢主啊，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天父你自己，可是我们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告诉我们啊，这个耶稣基督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把神表明出来。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让耶稣当年对啊纠正门徒的这一个比喻，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尤其是当我们在你的葡萄园里面工作，我们抱怨的时候，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你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超阔高深。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